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5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面向阿蒙子民讲预言攻击他们，向阿蒙子民说，你们听物主上主的话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讥笑我的圣殿说，哈哈，圣殿可受了亵渎，对以色列地一说，他可荒芜了，对犹大家族说，他们可被掳去了。为此看，我要将你交给东方的子民作为产业，他们要在你那里设立自己的帐幕，在那里定居，吃你的果实，喝你的奶。我要使腊巴成为牧放骆驼之地，使阿蒙人的地方成为羊栈。如此，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，因为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们对以色列地方所遭受的一切曾手舞足蹈，满心喜欢，因此看，我要伸手打击你，将你交给异族作为掠物，我要从人民中铲除你，由各国中消灭你，我要使你灭绝。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摩阿布和瑟伊尔说，看，犹大家族与所有义民并无不同，为此看，我要暴露摩阿布的山曲以及他边陲的城池，暴露他全国的精华，如贝特耶什摩特、巴尔莫红和克里亚塔因。我要将他们同阿蒙子民一起交给东方的子民作为产业，使他们在义民中再不被人提及。我要向摩阿布施行惩罚，如此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厄东曾对犹大家族复仇雪耻，因对他们复仇而犯了重罪，为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伸手打击厄东，将人与走兽由境内铲除，使他成为旷野，从彻曼到德丹的人都要死于刀下。我要借我的百姓以色列的手替我报复厄东，他们要按我的怒气和愤恨对待厄东，如此他们便知道这是我的报复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培类舍特人以及残忍的报复心来施行报复，为了他们的世仇企图消灭以色列，为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伸手打击培类舍特人，铲除格勒提人，毁灭残留在海滨的人，我要在他们身上以盛怒的惩罚施行严厉的报复，当我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时，他们便承认我是上主。